富强的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各位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。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，流行音乐组合层出不穷，这些组合大多是青春靓丽的姑娘和小伙，他们大多以歌伴舞的形式演唱歌曲，不光追求听觉效果，还要挖掘眼球效应。当年呢，最著名的组合当属青春美少女，从第一代到第四代，他们已经走过了4次更迭。来听这首《网络战士》。 Bye. 从青春美少女开始，很多少女组合应运而生，不过大多昙花一现。名剧女孩也是一支少女组合，他们在演唱动感活泼的歌曲同时，以一首献给爸爸妈妈的歌曲《请原谅》赢得了一片好评。 坐在肩头看夕阳，回家路并不漫长，走过了寒暑 老歌历来是新人们的稳妥策略，老歌传唱度高，稍加改变就可能迎来一片叫好声。 小米组合曾把一张专辑都献给了老歌，我们也不妨听听老歌新唱《把悲伤留给自己》。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回去的路有些黑暗，担心让你一个人走，我想是因为消息，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无论你在天涯海角，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， 2004年到2007年，从各个选秀比赛中走出过不少的组合，如今他们中有的已经成为了过往云烟不复存在，有的却演艺事业正当红。04行秀帅哥袁成杰及06行秀美女戚薇组成的男才女貌组合，2007年正式推出单曲《外滩18号》，一炮而红。 想什么？还是那个地点，那条街哦，那缠绵的地点，难道是爱？